第51集，心里有数了。安宁这是第一次尝试做保护员，而且还是秦威航的保护员。他在下面非常认真小心地看着秦威航的每一步。很快安宁就发觉自己很天真，秦威航压根不需要什么保护。15米的人造岩壁，他好似违反地心引力般很轻松就上到了一半。为了方便自己掌握给绳的动作，还特意放慢了速度。也不是没有教学动作的，在上到第二把快挂处时，秦威航停留了一下，左手手腕扣在一处抓点上，右手伸长了往岩壁上拍了拍，向下提醒他： 这有快挂，这种时候你就该多给绳，但现在不必了，因为我不挂的。 他说完就略过那个快挂点，继续往上行进了。是的，就是行进，只有这两个字配他，因为他就是从头到脚这么游刃有余。安宁回忆秦威航说：因为我不挂他时随意而淡定的语气，还能听到胸口砰砰响的声音。 这样的人生，你要么想成为他，要么就是爱上他了。 站在岩壁下方，安宁一直仰着头等秦威航给自己信号。后面两个快挂处他都预备好给绳，但秦威航果然都没停下，一直到过半处才低头 给绳。 安宁忙松了几下绳给他，秦威航把绳子挂上快挂，那意思就是好让他掌握给绳的幅度。没一会儿功夫，秦威航又直接上到了一处45度突出斜面。安宁咽了口唾沫，飞快地抬起左肩，用手臂推了一下眼镜，生怕看漏秦威航一个动作。因为秦威航是高手，不会掉落，所以为他做保护时就掉以轻心，这是最危险的。在斜面处，秦威航低头 给绳。 安宁一面给绳，一面留心着绳索垂落时的状态。这是秦威航挂的第二把绳，而后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越过了那个斜面，眨眼的功夫就登顶了。攀岩墙的上面是可以站立的，安宁看着秦威航双臂一撑，收腰提腿，人便登上了攀岩墙顶，卸下了保护者的角色。他才意识到这是自己第二次亲眼看到秦威航攀岩的全过程。虽然这面人造岩壁委实矮了一点，但慢动作的状态下，秦威航还是看得他意犹未尽。秦威航这次攀岩不仅速度尤其慢，也没有使用动态动作，安宁难得有了次好好观摩的机会。作为新手，他和秦威航最大的不同在于自己一旦上了墙，手不抓着点什么就会觉得没有保障，过度依赖双手的结果就是越到后来手指越使不上力。但秦威航的手指不会一直贴在岩壁上，他会用手腕、手肘、膝盖等身体部位轮流支撑自己，他对自己其他身体部位的信赖犹如对食指的信赖。在不做动态的情况下，秦威航也会有够不到手点的时候，但他可以踮脚再伸手去够，并不担心自己会因此坠落。在那么窄小的支点上，他对自己的足尖的力量和平衡感都是有绝对自信的。即使不使用 dyno， 秦威航看上去也像是被推上去的，而不是被拉上去的，所以他的攀岩动作才会让人赏心悦目。他甚至可以单膝跪在一处支点上休息。 那一跪真的好绝呀、啊！ 感觉怎么样？ 啊，可以，咱们再来一次吧。 啊， 你先下来再说。 他往下看时，脚就站在边缘，上半身都探出了岩壁，安宁都怕他掉下来。说完，秦威航把身体收了回去，他似乎笑了一下，但站得太高了，安宁也看不见他的表情，只能看见他熟练地背过身去做速降的准备。绳子抛下来， 安宁望着绳索顶端的秦威航，背身岔开双腿抵在岩壁上。腿长的人做这个动作真的太犯规了。一会儿的功夫，秦威航便降落到他的面前，单手拽着绳子。 你刚刚说什么？ 我刚刚给绳有没有太慢啊？ 还好，可以松手了。 哦，我们要不要休息一下，然后再练习一遍？你可以比上次上得更快一点。 你今天不打算自己上去了吗？ 我就下次吧。而且我发觉看你攀岩很有用，能学到很多东西。 嗯。 安宁本来就是想把今天当保护员专场练习的，毕竟这样的机会实在不多，总不可能每次都让秦威航先攀个一两次让他练手。秦威航默不作声收了绳子，走到一旁的长椅上休息。坐下后发现没什么好休息的，因为自己并不累。安宁也走过来坐下，两个人中间隔了点距离。秦威航往前弓着背，手肘懒懒地架在膝盖上，低着头搓着两只手掌上的眉粉。 你打算让我攀几次？ 这是答应了？他是不是觉得这么慢慢的攀太磨人了？哎，这个你说了算，我听你的。 秦威航拿起一旁的水杯，打开喝了一口，低头盖上水杯时，瞄到安宁手掌上一道红印，是被绳子磨蹭出来的。初次给绳，可能还是掌握不好力道吧。他放下水杯，顺势弯腰从背包侧袋里拿出表看了看。 啊，到九点吧。 好，下一次你可以再快一点，试一下 Dino 什么的。不过， 不过什么？ 你得戴上头盔。你自己一个人攀肯定不需要，但我毕竟是新手保护员，万一我给绳太紧了，把你拽下来就危险了。上一次因为怕拽到你，所以我绳子一直是稍微有点放松的，中间那段都垮下去了，但这其实不安全吧，所以这一次我想让绳子没这么松弛。 是我教你还是你教我呀？ 第二次上岩壁，秦威航戴上了一顶黑色的登山头盔，他抬头看了眼人造岩壁。 好不奇怪呀，15米的墙下面还有垫子，我都到要戴头盔的地步了。 按标准，我得先这样保护一下你的吧。秦威航的背触手可及，我却不敢把手放上去，还是心虚啊。 按标准是需要，但现实里你最好还是不要。首先我不会上个人造岩壁也掉下来，其次我真掉下来你可能会受伤，第三有安全垫。 看来是读死书了。 来，你可以来推下我的背，我往后倒，你拖住我，你可以感受一下我的重量。 这次是真的要放上去啊？ 脚再站开一点。准备好了吗？ 好了。 安宁一眨不眨盯着秦威航的后背，以前他也走在秦威航身后过，那时候就已经觉得秦威航背影很高大了，但是这次他不只是看看，他得亲手拖住这个背影。 三， 根本没有数二和一，秦威航就向后倒下了。安宁猝不及防拖住秦威航后肩，几乎是整个人顶上去拖住的，但身体还是被压得往后踉跄了一下。秦威航脚还站在地上呢。秦威航倒向他时，他闻到了秦威航身上淡淡的沐浴露气息，那气息像是扭成一股扑过来的一道浪，是和秦威航每次洗完澡后浴室里残留的同一种味道。70多公斤的重压只在他身体上持续了短短几秒， 秦维航便往前站直了。秦维航回过头来，其实在提前倒下去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做好了可能得两个人摔在垫子上的准备，没想到身后的人不负重托。 我现在心里有数了。 我也有数了。